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八點到九點直播。 好啊，大家又到星期一晚嘅三不管嘅時間啦。咁呢就今日都天氣開始轉涼啦，咁大家小心啲啦。我氣管嘅病呢就都有啲好轉，睇咗中醫之後。咁今日收到呢有位聽眾呢就係喺呢個 Annie 喺呢個加拿大嘅 Edmonton 就寄咗個小包裹過嚟。咁裏面呢就係有呢個蜂膠枇杷糖，咁台灣嘅出品嚟嘅。咁可能知道我做節目嗰陣時咳到死下死下啦，咁樣咁就物輕情義重，就多謝阿 Annie 咁有心。咁亦都有啲朋友呢就攞咗一啲嘅湯水券啊，有好多嘅各形形色色嘅慰問卡啊咁樣，咁所以就都係一次多謝大家。對我嚟講呢就好多人話做咁病就不如唞下啦咁。咁實際上呢就一來就我覺得我哋呢一代人做嘢都係嗰個責任行先㗎啦，其實。咁另外就係我自己好 enjoy 做節目嘅，亦都好希望係可以有啲嘢或者自己有啲講有啲嘢想講嘅，想同大家分享。特別係而家呢個時代，你見到每一日都係一啲嘅歪理當道，包括呢個吳秋北話聖誕節要改成呢個無誕咁樣，又話毛澤東係偉人。咁俾阿羅建熙串就係大躍進死幾多人，文革死幾多人列曬出嚟之後呢，跟住就仲要係反擊添咁樣。咁呢啲人呢就係叫做索上路，話俾你聽，一個咁嘅大魔頭殺咗咁多人叫做偉人。咁300,000南京大屠殺死咗嗰啲同3,000,000喺大躍進餓死，你問我有咩分別呢？都係非自然嘅死亡，係咪？一個就係戰爭期間被呢個戰爭罪犯、戰爭犯子、戰爭罪行嘅觸犯戰爭罪行嘅軍人所屠殺，另外一啲就係俾自己嘅所謂偉人，然後用政策去將啲糧食攞走曬，然後令到佢哋慢慢咁樣餓死，痛苦嘅程度仲慘過谷壽夫喺紫金山斬頭比賽。我話俾你聽，係慢慢餓死，睇住自己親人死，逆子而食，將兩個家庭交換啲細路嚟食，因為自己食唔落自己啲細路。咁你睇鄭二寫呢個廣西人食人事件，好多報告文學講返呢個大躍進年代。咁我想問一個問題，我都好希望大家幫我解答一下，究竟俾毛澤東嘅政策慢慢餓死嘅人，同喺南京紫金山斬頭比賽谷壽夫嗰把軍刀斬落嚟嗰啲中國人，其實係咪有分別嘅呢？係咪死喺外人嗰啲就要紀念，就要聲討，就要追討，就要賠償，而死喺偉人手上面嗰啲大家就叻高嘅呢？要我話俾你聽，如果係咁嘅話，呢個民族國家係唔會進步嘅。其實如果全部都係吳秋北呢啲咁嘅契弟嘅話，為咗搵食而可以埋沒良知嘅人，仲要喺斬斬地做呢個當權派嘅話，唔單止中國唔會進步，香港都會俾啲咁嘅契弟拖累。好啦，鬧完呢樣呢就繼續講返仲有一樣嘢，進入今日話題之前。咁呢就上個禮拜我爸爸就喺路喺街上面暈倒，咁就有路人將佢叫救護車送咗去醫院。咁就喺呢個伊利沙伯醫院嘅急症病房，咁由星期日傍晚嘅5:00一路到第二日，我諗差唔多20小時到啦，先至可以上到去呢個內科病房。咁就 那個急症觀察病房呢，我覺得是人間地獄來的，是等於我70年代所見到的情況是一模一樣。兩行本來就是兩行這樣的病床，到我第一天陪到他晚上12點多走了，因為上不到病房，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再去的時候我買不到張病床，那裡我爸爸，因為中間那兩行全部都是臨時加下去的病人。到今天大家都知道仍然是 120% 的 overload 那個的情況，伊利沙伯醫院。星期日護士出去遊行，那個陳肇始一個所謂的問責官員是無恥到上去，你什麼都不可以答應你上去做什麼呢？其實我都問自己，我由我出來做事開始，我想頭那兩三年不用交税，我之後出來做事五年到開始交税，我連還 grand loan 都要給利息的，其實即讀書的時候問政府借那些錢，然後跟著我的 family 這麼多年30年以來我想交的税是不少的。其實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們在香港做一個中產的生活背景的人已經沒有任何的福利，是不是？那個仆街陳茂波派了4000元我們是沒有份的，然後跟著所有的錢你有得給就是納稅，唯一到現在可以 entitle 的福利是什麼呢？其實就是醫療。你說那些的郊野公園康文署那些的文化演出的活動，藝術節好電影節好，我告訴你我們是買不到票的，其實我們要跟整個一小時生活圈的那班強國鄰居是競爭的，包括跑馬拉松都好，你要報名都一早要按不斷按 F5 進去。這個就是我們在香港做中產的面對的情況來的。我不是說要去訴苦，而是我是很慶的，其實不單止去鄧那些醫生護士慘，我覺得，而是為什麼香港一個人均的政府的盈餘是全世界最高。我再說一次，香港10000億財政儲備，去年財政盈餘1600億，今年我估計啊，最少600億以上到700億，兩年的財政儲備加埋都已經成2000多億，10000億的財政儲備，2000多億的兩年啊財政盈餘。我想問一下，點解我哋啲錢係攞去做啲大白象工程，超支幾百億嘅豆腐渣工程，係咁泵來，係咁俾中國海外中國建築，但點解伊利沙伯醫院嗰幾間大嘅醫院到今日仍然係咁樣嘅？個服務質素一路倒退，貧窮人口不斷增加，一路唔山窄，你以為個社會 organic 慢慢發展慢慢富裕咩？原來唔係，根本係穿咗個大窿嘅，然後不斷有呢啲嘅貧窮人口填補入嚟，美其名就話新嘅勞動力，實際好多就係依賴嗰個嘅公共醫療啊、福利制度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你放假你想行下山，我想話俾你聽，呢啲所謂中產嘅活動而家根本全部你都唔想去，你都唔想去，點解？因為你見到你行龍脊等於去呢個行旺角差唔多，講緊嗰度係石澳道行上山啊，嗰度係你鹿頸行山係要排隊嘅，差唔多嗰條路仔入去嗰、那個茶餐廳嗰度路仔入去嗰陣時候，冇話泊車，一泊喺路邊即抄，所以唔到你唔興。我話俾你聽，好多人就話咁你唔睇私家醫生囉，你有錢。喂大佬，你知唔知香港嘅私家醫生嘅收費水平亦都係全世界最高嘅，就算你話一般中產都好啦，係相當之大嘅負擔嚟嘅。所謂嘅中產實際上你每年你嘅税所繳付嘅税款都相當犀利。咁你諗下，然後嘅政府不斷話俾你聽，我哋要迎難而上，繼續投資嘅基建。琴日繞道通車，中環灣仔繞道通車，林鄭咪咁講。所以我琴日我喺蘋果日報寫一篇文，今日嘅論壇版刊登，我就話迎難而上呢四個字難聽過粗口。一個全世界最富裕的政府，一個全世界最獨裁的行政權力的政府，是完全不受制約，立法會是一班奴才，然後後面還有個黨委幫他控制住這些傳媒的輿論，不啱聽的封殺收廣告，不准落廣告，逼死他為止，香港電台要做喉舌，這樣你都說施政難。我想問一下，這個世界裏面有哪一個人做特首可以做到好像林鄭月娥是咁疏乎的，真係。然後佢仲聲稱自己要迎難而上。真正嘅難嘅原因係咩？就因為佢施政係由上而下。 東大嶼山填海融入大灣區的重要的一步。但是我想問下大家，融入大灣區這個項目，你有沒有一個官員問過我們一句怎樣看這件事呢？我想問一下。然後跟住自從大橋通車之後，你現在去旺角、銅鑼灣全部這些地區你都不想去，不要說只是上水，不要說只是那些土瓜灣那些自由行食肆，或者是那些出來爆買這個金沙朱古力啊，或者是這個樂家杏仁糖啊，或者是那些益力多啊，那些水貨客。剛剛在我探完我爸爸在黃大仙醫院集出去旺角買書，在旺角是基本上7點鐘上地鐵，全個車廂裏面 90% 是自由行，目測 90% 是自由行。那你想想，我想問一下，我們香港納稅，我們香港這麼多年，包括我爸爸在香港來了香港十幾歲，來香港一路做事，戰前3年零8個月的時候在香港，到現在老來，是居然如果我們 family contribute 給香港的，居然他得到的 reward 就是這樣的水平的東西，是不是？然後政府就說、哦、你給得起你就去私家醫院咯。大佬，很多病大家知不知道私家醫院是醫不到的，他會建議你去公立醫院的。其實所以每一次我去完黃大仙醫院，我心裏面我不是因為我爸爸的病而心情不好，而是我覺得很氣憤，我覺得這個社會是很不公道。好多人一世 contribute 俾香港嘅，到頭來佢晚年，我爸爸已經算好，有啲甚至係輪候唔到安老院，見到喺呢個療養院裏面有啲係行動不便嘅，有啲係長期卧床嘅，有啲係需要人全時間全天候照顧嘅，有時同佢傾開係輪候唔到呢個護理安老院，有啲係輪候期間已經走咗。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香港為什麼會 feel bad 的原因，不是政治，不是港獨，什麼都不是，而是為什麼政府的施政那個的利益天秤是完全向大陸傾斜。我不是說你賣港什麼國歌法那些，就算我不 care 都好，那些東西就是這個利益天秤的傾斜。基建 benefit 緊不是香港人，我想再講一次，港珠澳大橋高鐵個一小時生活圈，港珠澳大橋是講緊大陸人來香港的一小時生活圈，是過年來香港去添置年貨，不是我們香港人用的一小時生活圈來的。你現在行街留意一下，屈臣氏和萬寧的數目是急增的，這半年是多得很緊要。為什麼？是因為他們才可以租到那些鋪，連那些原本有黑幫背景那些賣奶粉的鋪，現在的鋪位都要讓給萬寧，要用埋俾屈臣氏。然後嗰一小時生活圈裏面，包括嚟睇演唱會，睇劉德華演唱會，將來有演唱會，跟住嘅私處中心、戲曲中心係 entertain 緊佢哋嘅。其實我唔相信點解我哋要擺咁多錢落去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係做呢個黃梅調。坦白講，我係冇興趣睇，係完全唔係我哋嗰杯茶嚟，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嗰杯茶。除咗你話粵劇之外，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究竟是 anything 咩人啊？如果唔係，點會個高鐵站擺喺西九龍嗰度咧？咪就係直接搭火車嚟咯。然後我哋所有嘅納税人所俾嘅錢，最終得以人批圖去享受嘅，原來唔係淨係香港人。然後仲要將你排隊，你同佢哋一齊排嗰陣時候，你邊度有時間去一早走去康文署嘅訂票嗰度？所以點解演唱會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嘅咁嘅原因？就因為根本上我們是跟整個廣東省的人去競爭嘛，甚至不是廣東省，有些是上海，有些是北京來的。那的情況底下，我們用公帑去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包括電影節，包括藝術節，原來是貨緊他們的。其實錢是我們出去請那些人表演的，跟著那些康文署的職員行政的開支，我不相信那裡可以全部 cost recover。然後跟住納稅人係補貼緊，跟包括我哋嘅公共醫療系統都係點解 overload？ 如果喺加拿大、喺澳洲、喺英國，傷風感冒係唔會接納入醫院嘅，其實係叫你翻屋企嘅啫。其實 七日之後自己會好返。好啦，就發完牢騷嘅其實。今日就返嚟講一個幾有趣嘅題目，咁就叫做強國玻璃心。咁就亦都即係同大家宣布呢，就係今個禮拜六晏晝四點鐘呢，我就喺阿蕭嘅人民超市嗰度呢就有個講座。題目都一樣，叫做強國玻璃心，中國人集體病態心理報告。咁呢就源於呢係一本書嘅其實。咁話說呢本書呢就賣斷市，竟然係咩書呢，咁俾個封面大家睇下。就係呢個英國 Bristol 大學嘅歷史系教授，其實香港大學教過書嘅，叫 Robert Bickers， 不可思議。個中文名都譯得幾得意，我覺得不可思議㗎嘛，應該係。Robert Bickers 嘅作品 Out of China， 滾出中國。咁我今個上個禮拜五喺蘋果日報副刊嘅果子嘅讀書好專欄呢，就介紹咗呢本書嘅。咁呢就我自己嗰本睇完之後呢就送咗俾何俊仁睇啦。咁因為我哋一齊做節目，下個禮拜今個禮拜都要繼續講五四運動，咁裏面有一 part 係講五四運動。咁呢本書係好好睇嘅，我覺得。本來就冇乜人懷疑嘅。咁我買嗰陣時呢就其實就唔係出版社送俾我嘅，我去樂文買嘅，好似係喺樂文買嘅。咁然後呢就今日頭先去探完病之後再去樂文睇下呢，咦要訂啊，原來係賣曬啦，已經係咁就要通知之後就攞書咁樣。咁好犀利，其實一本歷史書嚟講可以一個禮拜到貨之後賣曬嘅都好犀利。咁就要多得順豐啦，多得梁文道喺台灣有三本書寄唔到返嚟，其中一本就係呢本。咁就多得順豐，因為順豐就授權佢哋前線嘅工作人員就進行呢個書本審查工作，認為敏感嘅書就唔幫人寄，包括認為宗教敏感嘅十字架都唔幫人寄。咁最終我係息事寧人，就炒 Q 咗香港嘅總經理。但你問我呢啲咁嘅審查政策點會係香港嘅總經理出主意啊？大佬，嗰間王偉嗰間公司其實係大陸公司嚟㗎嘛，大陸公司係咩啊？係奴隸式管理㗎嘛，你方比中層嗰啲人有咁大權力咩？咁問題係賴嘢啦，臭咗朵啦，咁就揾個香港嘅總經理孭咗鑊，炒咗佢咁就算啦，引咎辭職。咁當時我都有講啊，我話啊呢本書其實坦白講，如果順豐嘅職員有心機睇完嘅話，佢冇理由禁佢嘅。其實咁點解呢，就係呢本書就係由近代史嘅角度呢一路追述返點解中國人會有咁脆弱嘅心靈，同埋會喺外交上一種咁飄忽、咁 blunt， 即係咁粗野蠻同埋充滿復仇心嘅一種咁樣嘅行為呢。咁我寫書評嗰陣時呢，就啱啱就睇下華春瑩喺電視嗰度講好笑，咁就講中加拿大嘅有個反毒嘅人就運毒呀，咁就被處判決死刑上訴，本來就未死刑嘅，咁就上控方上訴就判死刑。咁華春瑩呢就回應呢個國際記者提問嗰陣時候就話1840年之後你哋外國就用毒品嚟荼毒我哋。我心諗運毒反毒咁就判死刑嘅，好正常。例如你問一個泰國嘅新聞發言人，泰國政府，喂點解呢個香港人俾人判死刑啊反毒咁樣，泰國政府會唔會話自從拉馬二世呢個西方入侵之後，佢哋就用毒品罂粟嚟荼毒我哋泰國人，所以我哋就要將嗰啲運毒嘅人呢全部判死刑呢？全世界都唔會好似華春瑩咁樣講嘢嘅，就係將一個加拿大嘅反毒嘅人將佢拉返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方點樣用呢個鴉片嚟去毒害中國人。嗱呢件事，華春瑩呢件事本身呢，我覺得係好有代表性的。點解呢？我當佢係認真咁講嘅。而呢個就正正反映到呢，呢種咁樣嘅復仇啊，係主宰住中國人近代喺現代化裏面嗰個動力嚟嘅。嗱咁樣嘅一種復仇嘅心理呢，其實呢係一種變態嘅心理嚟。呢種變態心理就係導致到今日我哋所講嘅強國玻璃心嘅出現啦。咁 Robert Bickers 呢本書有趣嘅地方係咩呢？佢一開始嗰陣時就講一件事，呢件事呢就係我哋細細個由細到大呢都覺得係真嘅。就係咩呢？就係喺上海嘅黃埔外灘嘅公園裏面呢，就有一個牌就寫住呢1910幾年嘅，好似係到1910幾年係啦，就係寫住華人與狗不得內進。 華人與狗不得進入咁樣。咁呢樣呢、這個咁嘅牌呢，喺我哋呢一代嚟講呢，就係覺得係一個真實嘅事件嚟嘅。咁但係呢，喺呢個滾出中國呢本書呀，呢、這個 Bristol 嘅學者，布里斯托大學嘅學者德可斯呢，佢就真係研究過呢樣嘢走去。佢就話原來呢，首先係從來冇證據呢個牌係出現過。咁唔係喎，有人話1950年喺上海嘅歷史博物館裏面真係有個咁嘅牌度㗎喎。跟住佢話原來嗰個牌係偽造嘅。嗰個牌係偽造嘅。點解？因為嗰個牌係中英字，但係呢中文字係簡體字嚟嘅。咁收尾有個學者，內地有一個學者，姓薛嘅學者呢，就喺90年代呢就寫個篇短嘅文章。咁呢就引起呢個軒然大波。咁呢就係佢呢就係喺呢個呢篇大陸嘅學者嘅文章裏面呢，薛李勇啊，咁就喺一本雜誌嗰度發表嘅文章呢，其實就話點解嗰個上海歷史博物館喺搬遷嗰陣時呢，咁有個員工就發現點解嗰個牌抌咗喺一堆廢物，準備搵清潔工人搬走嘅廢物嚟，將個咁重要嘅牌堆抌咗喺嗰度嘅呢，咁就問一個上海博物館裏面嘅，即係佢對上資深啲嘅員工，佢話喂嗰、那個文物嚟㗎喎，做咩抌咗佢呀，咁嗰條友就話少年你實在太年輕了，嗰、那個係流嘅嗰、那個牌，嗰、那個係複製品嚟嘅。好啦，咁呢個作者姓薛呢個作者呢就話，其實喺好多嘅外國嘅歷史博物館裏面呢，都會將一啲已經消失咗嘅嘢呢就係、是、複製返出嚟。譬如我去柏林嘅德國歷史博物館呢，咁佢都會將好多嘅近代嘅德國嘅一啲重要嘅文物，包括希特拉時代嘅一啲文物呢，用複製嘅形式，包括係1989年呢、這個我睇嘅一個展覽，就係、是、當時喺呢個嘅亞歷山大廣場東德嘅人去示威擁冧柏林圍牆嗰日，咁有啲文物，咁佢複製品就寫明嘅，其實嗰啲旗幟啊，嗰啲人留低嘅鞋啊咁。咁但係呢個作者就話，其實雖然嗰啲博物館係複製，但佢唔會複製啲假嘢嘛，唔會無中生有咁樣去做一個假嘅牌出嚟嘛。嗱，咁就大鑊啦，呢篇文章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咁呢就甚至喺官方黨媒裏面呢就發表文章去批評呢個姓薛嘅呢個學者。咁佢一個歷史學者，佢講嘅就係話究竟呢個華人與狗不得內進呢個牌係真定係假嘅呢。咁呢就如果今日如果用習近平嘅用語，就係呢啲叫做鼓勵一種叫歷史虛無主義咁樣。咁就但係如果你話抱住求真嘅精神，點解我哋中國人深信不疑係有個咁嘅牌喺度嘅呢，咁而竟然係冇證據。原來相比呢個作者 Robert Biggs 呢，就佢一路追查返最早出現這個所謂華人與狗不得來進這個古仔的報道在哪裡呢，竟然不是上海，而在四川的一些的省的雜誌裏面流傳一個這樣的故事，然後由四川才內銷回到上海，所以是由四川開始的。原來他再追查內發覺，在1920幾年呢，上海公務局即是負責上海管理的這個一個機構，即是由不同的外國勢力組成的機構的秘書處呢，就曾經很正式地呢就向當地的傳媒和記者呢是發出一份的資料，就告訴他們其實當時黃埔江的外灘公園呢是沒有一個這樣的牌在這裡的。那究竟那個牌是怎樣的呢，這樣給大家看看。 Lance 找到黑色那個外灘公園那個牌，不是這個，是啦，這個咁呢裏面呢就係、是、嗰個嘅喺20世紀初的而且確呢係有一個叫做種族歧視嘅一個咁嘅規定嘅。咁其實呢喺其他外國嘅城市呢，控制嘅城市，其實嗰啲公園啊公共設施裏面呢唔係淨係上海啊，譬如武漢等等都有呢個相同嘅規定。好啦，包括係咩呢，就是禁止狗入去，即同而家香港康文署嘅公園係一樣嘅，就唔准踩單車，唔准採摘花朵。咁另外一條就係禁止華人入內，佢除咗係陪同外僑嘅家僕，咁所以公園亦都雇用咗英國人 錫克人、俄國人、日本人和華人組成執行上述規定的一些的斗策隊。咁呢個入園須知呢，入園的規定呢是眾所皆知的。而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呢，亦都留下照片，就是我而家俾大家睇呢個啦。但係從來係冇任何一張照片或者文獻資料係寫住 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咁樣嘅寫法，而中文寫住華人與狗不得入來，係出現喺同一個牌裏面。好啦，跟住大家都知道就係呢個出現咗呢個李小龍踢爛呢個牌啦。咁對我哋細細個嚟講，嗱呢個就係李小龍嘅電影裏面精武門應該係，就係 No dogs and Chinese allowed。 咁就寫法應該係 No dogs No 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差唔多啦意思都。咁大家見到啦，話我哋嗰陣時睇到呢就係亢奮到不得了。咁呢個 Robert Bickers 就喺本書裏面講，佢就話究竟呢個牌嘅真偽唔重要，但係點解會有偽造呢個牌嘅動機，同埋點解中國人會深信不疑呢對呢個牌，係彷彿佢真實地存在，就算你話俾我聽係假都好呢，今時今日我相信大部分嘅大陸佬、大陸婆、強國人、大媽，佢哋仍然會深信不疑，就係呢個牌的而且確存在過嘅。你話俾佢聽冇嘅，咁樣佢都唔會信你。佢話：，你都戇居嘅咁樣，你啲係英國人嘅走狗，所以你話冇。好啦，呢個就係呢本書一開始一路所講，強國玻璃心嘅來源係乜嘢？強國玻璃心嘅來源係曾經自視為一個天朝嘅帝國，一個世界嘅中心，而中華文明甚至係全世界最優秀嘅一個咁樣嘅民族。在經歷了這個的鴉片戰爭，除了割讓，割讓香港根本就對他們沒有所謂的，其實為什麼呢？因為那時的清朝的人，包括由皇帝到官員都不知道香港在哪裡，還有那時根本上整個天朝 帝國呢是沒有疆界，是民族國家興起之後才去劃個邊界的，根本上呢個疆界根本就不是那麼清晰，那時你拿了一個這樣的島仔，對他來說根本是 no big deal， 所以不會說是因為一點不能少而出現了民族主義，是沒有這件事。但問題就是這樣，鴉片戰爭之後，好像華春瑩所說，用毒品荼毒中國人其實就是中國人，因為他見到 洋人的鴉片那麼賣得，那就在雲南就自己種鴉片，中國人，所以就有這個洋煙土和這個土煙洋煙之爭。咁如果你話1840之前荼毒中國人嘅當然係鬼佬，但華春瑩可能唔係讀歷史出身，個樣成個小學雞，應該就係呢1840年之後荼毒中國人嘅呢其實係自己中國人。咁但係點解佢哋一路死咬住呢個民族主義而造成一種嘅仇外思想，呢個係玻璃心嘅根源。所以點解呢本書叫做滾出中國，就係咁呀，就係去到最後尾就係話你烹你走咁樣。嗱，呢個就係同其他國家有分別嘅，譬如印度，一個好輝煌嘅國家，曾經係文明古國，但係咧，佢成為英國殖民地都好多年嘅喎，其實遠在英國人東嚟中國敲門之前，已經係殖民印度嘅咯，先就係保護國，後屘直接就成為呢個殖民地添，係成個印度淪為英國大英帝國嘅殖民地。如果沒有印度就不會來中國的，其實印度才是它的 engine 來的，包括鴉片戰爭，包括來香港都是，所以那些戰艦，鴉片戰爭那些戰艦呢，說個秘密給大家聽就知道，其實香港公園呢是唯一到現在還有，香港墳場是現在唯一還有鴉片戰爭的紀念品在裡面，就是加爾各答號、眼鏡蛇號，眼鏡蛇號就更加出名，是參與過這個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咁加爾各答號應該就係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點解嗰啲名係印度名呢？因為全部都喺印度嘅孟買做㗎嘛，嗰啲船。而嚟香港嘅英軍攻打呢個廣州嘅英軍係印度調過嚟嘅英軍。好啦，呢個嘅所謂恥辱，要不斷去 remind 自己嘅國民要說恥，就成為我哋求富求強嘅動力。嗱，我哋嘅一個人奮發向上，我舉個例呢，其實可以有好多個原因嘅，其實一個原因就是你自己很有自信心，我自己是一個聰明人來的，我有朝一日呢，雖然我出身寒微， 或者讀書唔好，但我最終我都會有返成就，咁我好努力奮鬥咁。咁就第二個動力係咩呢，就係話曾幾何時俾人睇低過，俾人侮辱過，可能中學嗰陣時想識呢個女班長咁樣，咁女班長嘅父母可能睇你唔起，返屋企請你返屋企食飯嗰陣時係落你問你住邊度㗎，咁你話我住東頭村曬子區咁樣，佢話曬子區呀有冇 lift 㗎，冇㗎，咁咪好辛苦囉，即係延遲單單打打咁，咁你就懷恨在心，懷恨在心之後呢就要有朝一日我就要雪恥啦。嗱呢種就係變態心理嚟㗎，我覺得即係話你嘅動力，你係要不斷奮發奮鬥向上嘅動力，係因為你曾經俾人侮辱過，而你一路懷住呢種咁嘅仇恨嘅心理去洗脫呢個恥辱，其實你有冇諗過到你可能好努力好努力讀書讀大學，然後出嚟做個專業人士，到你見返昔日呢個小中學嘅女班長，甚至佢屋企人嗰陣時候，人哋都唔記得咗係落過你嘅，其實甚至人哋根本你亦都唔會再對呢個女仔有感情㗎喇，可能變成一個肥師奶呢。嗱，呢個就係所謂近代中國人百年雪恥百年馬拉松求富求強一種嘅咁樣嘅出發嘅心理而造成嘅一個集體嘅心理病嚟。我哋先休息一陣，返嚟我哋講下呢，就係由鴉片戰爭開始一路點解中國人呢種心理病相比起土耳其、印度其他曾經係大嘅帝國而淪為呢個殖民地，或者淪為一個嘅列強嘅勢力範圍，而最終能夠奮起嗰陣時候，點解唯獨是強國人會出現呢種病而唔出現喺其他嘅民族其他國家裏面呢，咁樣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咁大盘盘菜足够10至12个人食，原价1288蚊。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蚊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